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首先还是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它和青年有关，也是最近几年刚刚出现的一个新词儿，斜杠青年。年初的时候，由靳东、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恋爱先生》热播，靳东饰演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斜杠青年的代表。他白天身穿白大褂，拥有自己的牙科诊所，到了晚上脱掉白大褂，又在酒吧里帮助恋爱中的人们解决各种爱情的疑难杂症。牙科医生和恋爱专家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就在这位男主角身上切换自如。斜杠青年到底是什么青年呢？大家身边有哪些是斜杠青年？历史上又有哪些名人名家是斜杠青年的榜样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围绕着这条斜杠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斜杠就是电脑和手机键盘里的那条斜线符号，英文叫 slash， 从右上往左下画的是正斜杠，从左上往右下画的是反斜杠。咱们平时呢用于间隔符号的就是这条正斜杠。斜杠青年这个称呼就是源自于英文的 slash， 它出自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阿尔伯写的一本书《多重职业》，说的是一群不再满足于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群。这些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会用斜杠来区分自己拥有不同的身份，比如说张三可能是演员，斜杠画家；李四是开网店的，斜杠作家；比如蔡依林是流行歌手，斜杠蛋糕师；还有林志颖是职业赛车手，斜杠歌手，斜杠演员，斜杠企业家。身份不止一两个，那斜杠可就多了。去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就联合问卷网对1988名18岁至35岁的青年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青年确认自己身边就有斜杠青年。90后的梁宇就是个例子，他是一名自由工作者，大学毕业四五年，和几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开了一间工作室，接一些写真、广告和宣传片的工作。同时他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经营多年的账号，时常活跃在情感板块。他在网上的个人介绍就是一个斜杠青年的常用格式：摄影师斜杠自由撰稿人斜杠广告设计者。梁宇就说了，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名比较称职的斜杠青年，而且身边的人大多和我一样，在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多爱好。1989年出生的王小姐现在是一位有四岁孩子的宝妈，而她的斜杠标签是自由翻译、自由媒体人、英语学习类社群运营者。2013年之前，她只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海外市场专员。2013年，她怀孕了，辞职在家保胎，但是仍然希望自己经济独立，于是就捡起了老本行英语专业，做起了自由翻译，同时还开设了自己的翻译公众号，成为了一名自媒体人。王小姐就说，拥有斜杠身份之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以前只有一份收入来源，总是很焦虑，担心有一天这个业务不好做了，我还能不能经济独立。 斜杠一多，现在就不会这样想了。我可以从不同的平台获得工作和收入，带来了满足感和安全感。如果全职妈妈也算职业的话，那我的斜杠还能再加一道。互联网加带来的新业态让很多人接触到了多元化的就业方式，不过斜杠青年目前还不是主流。在刚才提到的调查问卷中，受访青年中只有一成的比例认为自己是斜杠青年。咱们再举个例子，比如80后的姑娘李青，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她也有很多的业余爱好，喜欢看书、旅游，也喜欢研究厨艺，但她就不认为自己是斜杠青年，也不会把这些爱好发展成为职业，因为她觉得职业需要更高的水准，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李青很冷静地说，如果只是略有涉猎就好为人师，恐怕会适得其反。的确，斜杠青年面临着一些问题。斜杠青年很可能每份工作都是半吊子，没有一项突出的技能。斜杠青年的工作很可能缺乏保障，而且要平衡各个职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有学者就提建议了，虽然可以有多个职业，不过咱们最好得先有一个主业，先解决好生存问题，再去发展副业，有轻有重，再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咱们聊的也是跟青年有关的话题，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现象，就是斜杠青年。斜杠青年这个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人才却不是最近才有的。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的名人名家，他们都拥有多重职业、多重身份。比如才女林徽因，她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同时她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家。再往远处说，宋代的大文豪辛弃疾，他不仅是著名的词人，同时还是一位剑客。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辛弃疾那就是大宋第一古惑仔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盘点几位历史上著名的斜杠青年，也是给咱们如今的斜杠青年来当当榜样。第一位出场的不是别人，他就是鲁迅先生。一般咱们看到这个鲁迅先生的介绍，都说他是文学家、思想家，这两个家之间是没有斜杠的。不过要给他加一个斜杠的话，后面的另外一个身份您可能想不到，鲁迅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鲁迅比较早的设计代表作是他在1917年完成的北大校徽的设计。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没有选择专业的美术人才，而是选择了鲁迅来负责校徽的设计。他在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余想请先生为北京大学设计一枚校徽，也不必多复杂，只需将先生一向倡导的美育理念融会贯通即可。当时的鲁迅虽然有点忐忑，但他交上了草案却让蔡元培连声叫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边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边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就像是一个人背负着两个人，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治重任的形象。同时北大这两个字看上去还很像一幅脊梁骨的形象。鲁迅也是借此希望北大的毕业生将来能成为国家民主和进步的脊梁。这个图样在寄给蔡元培之后就被北大采用了。 2007年北大在鲁迅的图案基础之上又丰富和修改了校徽的设计，不过还是保留了鲁迅最核心的设计元素。不过要说到鲁迅先生数量最多的设计作品，那就得是书籍的封面了。当年可没有电脑软件辅助，鲁迅就是用双手在纸上把各种字体和图样玩出了花样。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少图书封面色彩很艳丽，上面印的也是花花绿绿，又有照片又有图，但鲁迅先生非常赞同大巧若拙，以虚为实的留白之理。他的很多封面设计就选择了素封面，上面只有书名和作者的题签，没有其他图案，于无声处听惊雷。只有字不代表没有设计，鲁迅会结合不同的书籍类型选择和设计出不同风格的字体。比方说他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封面上《呐喊》这两个字的写法就很特别，两个口字旁刻意写得很偏上，喊字还有一个口比较居下，这三个口加起来视觉上就非常突出，仿佛这俩字也在齐声呐喊一样。您看，鲁迅先生只是对笔划做了一下简单的移位，就把汉字的形象功能转化成了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设计元素，这绝对是高级平面设计师的水准了。陈丹青就曾经这样评价鲁迅，说他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鉴赏家。您看，鲁迅这位民国时代的斜杠青年，副业就同样搞得很出色、很优秀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斜杠青年。在历史上呢，曾经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之外，还有着多重身份。刚才咱们说完了平面设计师鲁迅先生，接下来要聊的是服装设计师孙中山。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中山装这种服装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中山装到底是不是孙中山设计出来的呢？关于中山装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资料说中山装是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了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完之后他还有点像军装，但在便服中他又既不是唐装更不是西装，店员就给这件衣服起名为中山装。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上钉着九个纽扣，上下一共有四个口袋。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的声望都很高，这种服饰也就迅速流传开来。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孙中山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的时候，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齐领文装上衣作为设计基础，在一位长期为他做衣服的老裁缝黄龙生的协助下制成了第一套中山装。这南洋齐领文装和广东便服十分近似，那么说的话，产生一种广东版的中山装也算是比较靠谱的说法了。不管怎么说，这第一套中山装虽然不是孙中山亲手缝制的，但说他是第一位设计师，那是没人敢争的。看来孙中山先生的第一个斜杠身份是立住了。其实除了设计师，孙中山还有好几重身份，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医生。1886年秋，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广州，进入博济医院学医，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第二年他又转学到新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内外科学位文凭。孙中山在香港毕业之后，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他医术精湛，名噪一时，但他总觉得医术救人所救有限，于是才弃医从政，改医人为医国。医生的斜杠之后，我们可能还可以给孙中山再加上一条斜杠，就是演说家。从革命前期流落海外筹款，到民国成立之后奔走呼吁，孙中山一生做过不少的演讲，比如救国方针的演讲，就是深入浅出，把大道理化解成了通俗易懂的话语，让人听完深感其然，备受鼓舞。孙中山是一位真正的演讲达人，他光是演讲稿就出了好几本，他提倡日日出而演讲，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就纷纷回忆，他们正是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才投身革命的，先生在演讲上的功力可见一斑。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斜杠青年这个最近挺火的话题。刚才说了两位近代的伟人，还剩一点时间，咱们来聊一个历史更久远一些的斜杠榜样，他就是苏轼，苏东坡。关于苏轼的身份，一般的说法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过这些都是文艺方面的成就，我们姑且给他算作同一种身份。而在这些身份之外，苏轼还是一位旅行家，是一位美食的创造者，东坡肉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先来说说旅行哈，咱们可以找来一张中国地图，在地图上画出苏轼一生的行走线索，您会发现以宋代的交通环境和条件，苏东坡去过的这些风景名胜之多，真能算得上是中国古代的第一旅行家。从河南到浙江，从安徽到广东，从河北到海南，那个时候出行最高级的交通工具也就是马车而已。更何况苏东坡的旅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旅行，有的文人雅士到处看风景，也就留下一些感叹，几句诗句就走了。苏轼和其他古人不一样，首先他留下的诗句就比其他人多，而且随口一句就是千古名篇。比方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次，他在旅行的时候居然还要改造景区，这就厉害了。大家去杭州旅行都喜欢在西子湖畔的苏堤上走一走，这条苏堤就是苏轼下令建造的。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在充分考察论证之后，做出了一个创新的决定，将湖中挖出的淤泥注于湖边，既还了西湖的一汪清水，又便利往来30里的交通。其实苏轼一生一共修了4条苏堤，另外3条分别在安徽阜阳的颍州西湖、广东惠州城西的湖边，还有徐州的一座，是他专门为治水而修的。那说到这儿，我们大概就可以给苏轼加几条斜杠了，文艺家斜杠、旅行家斜杠、景区规划师。当然了，东坡肉咱们不能不提，苏东坡就算不是米其林星级主厨，那也是绝对的美食家。他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遇上黄河洪水泛滥，就和百姓一起筑堤抗洪，保住了徐州城。百姓们非常感谢这位好官，纷纷杀猪宰羊到苏轼的府上慰劳。 苏轼推辞不掉，收下来之后就亲自指点家人制成了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老百姓一尝这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就起了个名字叫回赠肉，并且成了一道徐州的传统名菜。后来苏轼被贬到黄州，也就是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他自己开荒种地，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叫东坡居士，这就是苏东坡的由来。在黄州期间，苏东坡亲自动手烹饪红烧肉，并且把菜谱写进了《食猪肉诗》中：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注火，少注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菜谱写的还挺清楚的。不过苏轼在徐州和黄州做的红烧肉只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真正叫得响并且闻名全国的红烧肉是苏轼第二次在杭州时做出来的。苏轼再次来到杭州做知州，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让西湖的旧貌变新颜。杭州的老百姓也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听说他在徐州、黄州的时候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之后，又是指点家人把肉切成方块，烧得透亮酥软，分送给大家。大家一品，那是唇齿留香啊，东坡肉这道名菜就叫响了。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又可以给苏轼的斜杠身份再加一条斜杠了呢？今天说了不少历史上的斜杠青年的代表，咱们再回到当下的生活中。其实成功的斜杠青年榜样，他们并不是盲目自发的去追求多种身份的，而是能力到了自然为之。如果盲目的非要去做斜杠青年，追求所谓的多元生活，那很可能就是在追求成功的路上绕弯了。在有一技之长的前提之下，坚持自己的业余爱好，丰富能力，寻找更多的职业可能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游刃有余的斜杠青年。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年轻人很喜欢的嘻哈歌曲，来自艾弗杰尼，歌名叫 Slash 斜杠。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容易疲倦，说再见给过去刻板局限。 I got my slash 斜杠出现，一道闪电视线不走直线，看全面我的角色自由突变，不按套路出牌的如你所愿，前一秒的状态下一秒如你所见，不看表面我身手矫健。别再跟我讨价还价改变世界，把节奏打乱实力排是我的事业，我改变自己世界都被颠倒日夜，全方位的保证斜杠我的太过直接，请你留在原地分析我的实力，多重身份太有些以矛盾定义，嫉妒病情的原理从来不需要回避，请别误解这原意，看你入我的魅力啊！顽固的老派毫不犹豫远离，华丽的冲击撕破你的脸皮，拿出勇气去面对，不用假装的谦虚，不管任务在艰巨过程地段多偏僻，完全升级了装备内外的配套，打破成绩的通向成功的轨道，困难和舆论都被我装进背包，看 Slash 记号成功的味道。Hold up。 I got my Yo, wake up man. I got my Young blood, wake up man. I'm tall, you gonna say this? 1, 2, 3 I got my flash新浪潮在线，把缺陷都改变，让个性展现。你A 点说再见。